某种意义上，刘宇确实是将到了乔家的军。他从那天之后真的是两天就去找一次乔家，行事作风也一次比一次高调。没多久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乔家被一个警察缠上了，甚至第三次是在酒吧里直接把人扣走的。用的理由从没缴罚单到涉嫌滥用警力乱打报警电话的都有，反正刘宇总能找到名目。乔家也懒得去跟他算每次的罪名有多胡扯。而在这几天的时间里，郭林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调查组的审讯中度过。早起沈军他们还可以接触到的，后面是连沈军要会见都不允许了。没人知道郭林是正常作息的上下班，还是根本一直就待在局里。反正所有人来之前，会议室就紧闭着，所有人离开了，会议室的灯依然亮着。这种疲劳轰炸是很容易让人崩溃的。郭林一直自恃冷静，可是在这样无休止的盘问中，逐渐的也开始沉不住气。尤其是这帮人扯下来的无辜人士越来越多，耿伟、刘宇、沈军，甚至孟哲，在调查组眼里，这无疑是一个集体出卖警队的网络。只要平时跟他多说两句话，就连食堂大叔都有嫌疑。所以渐渐的，郭林也开始有些沉不住气，原本烂熟于心的说辞在循环的逼问中开始出现漏洞。而深谙讯问技巧的调查员当然是穷追猛打，甚至连口水都不让他喝。在某个恍惚之间，郭林也会想，他跟乔家两个人搞成这样到底值不值得。如果当时他可以及时抽身，不至于这么泥足深陷，会不会如今这一切都可以幸免于难呢？可是想来想去，无论给他再多的选择，他似乎依然会按照目前的既定事实走下来。他本来也不是个冲动的人，不是深思熟虑，他不会轻易地迈出那一步。而一旦决定了，他就义无反顾。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，而是……郭林找不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，最终还是化成了一口叹息，堵在了心里。收拾好纷杂的情绪，继续应付让他焦头烂额的内部调查。在乔家的记忆中，他上次跟郭林中断联系好像是很久以前了。虽说本来也没多频繁，但是平时那种感觉不会有现在这么明显。至少俩人都是在舒舒坦坦地做自己的事情。不像现在，他心里很清楚郭林日子不好过，他也混得不怎么样。这种患难与共的感觉很糟。他甚至好几次有冲动打个电话给郭林，哪怕只是吼一句，你那个朋友是不是真他妈是个神经病，爽快一下也好。可是犹豫了几次，他最后也是没打。老实说啊，上次这么复杂矛盾是为了鸟事儿，他都不记得了。心里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断绝了算是明智之举。但在晚上自己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就会愤恨地纠结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多压几次那个死警察，横竖都是要断，早知道该多爽几次。他以为自己是不需要一个发泄对象的，这么多年的事儿全都憋在心里，习惯了没人说。可自从跟郭林越过那条线，不知不觉的他也觉得自己生命中多了这么一个人。就算眼前的局面再麻烦，总有人是被自己拖下水要一起趟着过的，虽然那人趟的并不太甘愿。乔家也尝试着问过刘宇郭林那边的情况，不过想也知道刘宇什么都不会说。在他眼里，乔家就是郭林种种麻烦的源头，他欲除之而后快，能人道毁灭是最好。所以日子就这样在压抑而消耗中一点点过去。乔家和郭林各自应对着自己的麻烦，等着对方的耐心消耗殆尽的时候，自己能逃出升天。没人想到局面的发展会那样的急转直下，基本上是毫无预警的，就将所有人一起打入了不得超生的地狱。事情发生的早晨，对乔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异状。他起床的时候，乔简已经去上课了。空荡荡的房间里隐隐扩散着他昨晚残留的酒味儿。他头疼欲裂地起来冲了个澡，刷牙的时候到客厅抓起手机看了一眼，又见到让他烦躁的李岩刘讯通知他11点以前必须出现在暴风经常逗留的俱乐部。驼子李的事儿 暴风并没有跟他详细的计较。虽然乔家觉得不合理，也很诡异，不过暴风不提，他更不想提。从驼子里死后，他就整个人努力地边缘化在暴风的视野中，包括之前暴风所许下的那些承诺，他也绝口不提。可能的话，他只想尽快跟这些人撇清关系，去过回自己的生活。只要郭林那边的局面再清楚一点，他就带着乔简走人，大不了就是离开这个城市，天大地大，总有他可以生存的地方。乔家当时是抱着这样破釜沉舟的想法，甚至一心在给自己铺垫后路了。所以李岩的这个通知，在他看来就是平常的例行召见，无非就是问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，再交代一些狗皮膏药的琐事。暴风现在已经彻底坐上了地下世界的霸主，所有与他谋皮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抓了。在所有人还来不及的时间中，他就逐渐扫清了所有障碍。乔家很佩服他的手段，也更加不想跟这个人站在对立面。黑和白，他哪个都不想选，他只想窝在自己的灰色地带，不上不下地混他的日子。有点漫不经心地晃荡到了俱乐部，乔家照例是缩在活动厅最偏僻的角落里。有几个人在那边打台球，乔家打了个招呼，也下了几杆，然后没多久就有人过来叫他，说李岩要见他。是李岩而不是暴风，乔家心里掠过了一份迟疑，不过是稍纵即逝的那种。他跟着拐入了内室，领路的示意他自己进去，然后他推开门，屋子里就只有三个人，除了李岩，剩下那两个男的应该也算是暴风的保镖，平时进出的时候也打过照面，不过不太熟。乔家觉得气氛不太对，李岩单独见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尤其这阵仗颇有些兴师问罪的架势，所以下意识的他整个人看起来戒备了不少。 严哥， 礼貌的点点头算是招呼，乔家选了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。 不是说鲍先生要见我？ 不急，见鲍先生之前，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 李岩笑得很不怀好意，这种表情乔家实在是见了好几次了。他皮笑肉不笑地挤出一个笑脸来应付，心里把李岩十八代以上的祖宗挨个骂了个遍。相比暴风，他更希望李岩能早点 game over。 大概是读出了乔家流露出的消极抵抗，李岩很冷地扯了下嘴角，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乔家的对面。 我听说你最近有点麻烦。 严哥说笑了，我们这种人每天没有麻烦才是麻烦呢。 乔家掏出烟来点上，有点事儿做他会心情稍微好转一点。 你的麻烦跟别人的总是不一样的。 李岩往后靠了一下。 别人的麻烦最多就是争地盘抢女人，只有你乔家，你每次的麻烦都似乎跟警察脱不了关系啊。 李岩这句话说完就死死地盯着乔家，想要从他的举手投足中看出破绽，但是后者表现得很平静，不急不缓地抽着烟。 我脸黑，警察就喜欢盯着我。 刘宇那么高调的老来找他麻烦，暴风会收到风声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好在刘宇每次都表现的好像跟他有深仇大恨，对于他身边的人来说，乔家招惹急了一个警察根本不新鲜，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人感觉到不对。可这是针对一般人，如果是李岩，乔家心里也把握不好到底李岩会不会因此起疑，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乔家就选择以不变应万变。他不说话，李岩也不能硬扣什么罪名给他。眼见乔家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调调，李岩也不意外，他本来就不指望乔家能说出什么老实话。 你是鲍先生一手想栽培的人，一天到晚被警察缠上也不是个事儿。鲍先生交代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， 所以我今天是特地找你过来，就是问问你的意思。万一本来这警察就是你的熟人，你回头不好做人呢。 这是一句不轻不重的话，但是前半句让乔家的心跳快了半拍，后半句让他直接停住了呼吸。他抬头看了李岩一眼。 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要你一句话，那个警察你到底认不认识？ 李岩一边说一边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。乔家的视线一直紧紧地粘着李岩，他分不清楚这话里的真假成分，但是他有一种预感，事情的发展他一定不会喜欢。李岩的耐性一向很好，他肆意地欣赏着乔家因为他的一句话而脸色大变，然后凉凉地补上一句： 乔家，如果你现在不说，一会儿可能就没机会了。 这种恐吓实在是比刘宇那种要来得恐怖多了。乔家手心全都是汗，但是情势所迫，他根本就别无选择。 不认识。 好。 李岩大笑着接下去，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过去。他只说了三个字，却让乔家浑身上下冷得直打哆嗦。李岩对着那边说： 撞死他。